ZJL 他说，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、 嗯、 感觉上小学之前还真没正式看过什么书，如果说启蒙读物的话，那一年级课本吧， 上大人人口手什么之类的啊。 这遥遥之桃说、嗯、我启蒙读物好像是红旗杂志、 哎、 当时啊我还没上学，我爸呀是大队干部、 哎、 我就跟着他一起认字儿， 也挺好， 后来断断续续还真能看懂一些内容了， 嗯，不错的， 这印象还都很深刻呢， 是不是还有人是参考消息的， 哎呦那这可真厉害了，是吧，年纪轻可读不懂啊， 嗯， 这个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、 嗯、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，我是主持人王哥。